我的离开对你却是自在，就算没有他，你说结局也是分开，能不能卷土重来，能不能我等你回来。却是酸楚，别走到末路，你要结束我还想付出，能不能最后的吻，能不能幸福没有伤痕，爱你爱到恨了你，恨让我如此爱你，是我更爱你，爱你爱到恨了你，恨你让我如此爱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那是不够爱你，最爱最恨都是你。 是你，最爱最恨都是你。